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武将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的。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特价。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咁啊，头先我哋休息前，我哋就讲过阿堂主嘅呢个理想结婚对象啦。 系啊， 咁跟住之后，嗱，我哋讲得粗鄙啲啦，求其一条女一晚 one night stand 攞嚟搞嘢啫，你会点样拣？ 有几粗鄙啫？ 唔系，即系你嗰个节目嗰个文化嘅深度， okay. 你明白？ 你啫，你有，我冇乜深度。 我哋呢一个，我哋呢个台系追求连线噶嘛，同埋追求都有少少 生活 品 味 噶嘛。虽然追求连线系比重要嘅，追求生活品味。 唔系，一夜情都系生活品味嚟嘅。咁啊，阿卢斯达，咁啊，你如果俾你有一夜情，咁你有啲咩要求呢？ 要求我又好少 FF 呢样嘢嘅，但系因为唔知啊，我又系可能觉得自己一个比较现实啲嘅人，我觉得。即係一夜情嗰個問題唔係什麼道唔道德或者條唔條件嘅嘢，或者條件如何，而係你搵到個地方先得㗎。嗰、那個最大問題就係、是、其實等於你去等於可能之前可能情人節啲人話開房㗎嘛。咁而家啲人要開房就喺屋企冇地方或者屋企人住㗎嘛。咁但係佢哋發現喔、哦、原來我而家去想開房呢，你會俾人阻住，因為嗰啲房係俾人住咗㗎嘛。是俾呢個自由行住咗咁樣，所以我即係其實我嚟嗰陣時又唔係同你夾啦，但係即係冇同你夾過呢樣嘢，但係我喺度即係我喺度諗緊，其實即係無啦諗起緊啊，其實我哋以前即係講緊什麼一夜情啊呢樣呢、這個 terms 咧，或者呢種嘢咧，其實呢種呢、這個年代係咪可以係咪一樣選擇咧？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個選擇，因為其實基本上冇得選擇，即係你唔係有得。咁容易可以一夜情到，一來唔係咁容易一夜情到，二來就係你根本冇呢個地方。 即係一夜情都要講條件。 係啊，其實係講條件㗎，其實。係 咪 唔係唔即係除咗你嘅即係外在條件或者當你內心世界都好。 你信我外在條件真係唔係好重要。 係啦，可能你有經驗啦。 有經驗啦，係 咪？ 當你去到 one line 嘅時候呢，通常都係 wing wing 地嘅，所以呢外在條件唔係咁重要，醒返你先後悔嘅啫。 係啊，通常都係咁。但係係咁。最緊要其實係我哋而家唔係咁容易揾到呢啲空間咯，其實空間嘅問題， 即係去到已經唔係公共空間，係搞嘢空間。 搞嘢嘅空間都係一個公共空間咯，其實即係公共空間嘅伸延或者一個房屋問題嘅伸延。房屋問題就係搞到你其實等於可能一兩年前有其實都經常嘅，就係俾人拍到喺户外搏嘢野戰咁樣。野合 系你俾人拍到， 唔系真系人哋咁样。咁 大家都睇过好多嘅呢啲， 系咯，都有睇，即系耐唔耐就有啊。咁其实我觉得其实系一个好惨嘅一个现象嚟嘅。点解要搞到系出现搏嘢？即系撇除嗰啲 喜好， 即系觉得特别刺激 系 嗰啲啦。但有啲系可能中学生咁样，咁其实好明显就唔系因为中意刺激啦。我谂佢未去到个程度嘅，但系好明显系。基本上屋企唔會有呢個條件或者空間俾佢哋做到。 Okay. 突入先，唔係課外活動啊嘛，我覺得好 OK 喎。 咩 extra 唔知咩 curriculum 啲 activity 啊嘛。 係啊， 呢個真係課外活動嚟嘅，覺得 係。都係嘅，所以其實你，但係問題係你唔會有一個咁好嘅例空間或者唔好話物理空間啦，雖然物理空間，二來就係唔會俾到你有呢、這個。即係受到一個好嚴重嘅 意識上的打壓咯，基本上中學生搞嘢， 即係除咗居者有其屋之外咧，爆者有其房， 係爆者有其房 好重要， 都係好重要 的。冇㗎，基本上係因為大家覺得點解你要博？點解你博嘢咧？好似可以講點解你要開放博嘢？點解唔可以開放博嘢咧？但係問題係而家你當你冇屋住嘅時候，你都仲可以好義正言辭。嗯，我而家冇冇地方住啊咁樣，即係好豪氣，好正義咁樣，或者好好正當講出嚟。但係你話我博嘢冇即係冇爆房冇房爆嘅時候咧，其實係大家係唔會咁講出嚟，最多係寫篇潮文，然之後嬉笑怒罵一番，但係冇辦法㗎，即係好大家係好少話會覺得係即係公開咁講出嚟呢樣嘢係即係講出嚟探討嘅嘢咯。 我覺得冇房爆咧同冇嘢食咧。 其實 係 好 差唔多 嘅，所以你肚餓會暴動咧。 如果去到一個糧食危機嘅， 即 係 你肚餓會暴動咧，你冇房爆其實都會暴動。 係啊， 最大問題就係如果你， 等於你啲嘢俾人搶，即係你食物俾人搶咗一樣，其實咁咯。 係，咁但係都係未講到就係一夜情嘅條件係啲咩類型？ 因為我唔係好諗到，所以我耍走咗。 終於有樣嘢可以令到堂主都要耍走我哋，問你死未啊？就我哋阿叻一周啦。 好啦，頭先你講到即係啲人會即係最多即係寫下文去講話冇地方博嘢，即係潮文咁啊。咁你自己又寫好多文嘅，咁你當初寫文嘅目的係咩咧？ 正如頭先咁講啦，即係打飛機嘅啫，咁而家我又唔係話即係好有使命感嗰種啦，因為太有使命感就會即係自我陶醉啦，好似某啲文化人咁樣。但係 譬如咧，譬如有邊啲文化人啊？ 例如即係梁文道嘅《桃之桃孫》啦，班咁樣。 即係梁文道自己都唔算嘅。 梁文道佢就唔係自我陶醉緊啦，佢好清楚自己做緊乜嘢。但係其佢嗰啲弟子就其實係遊園驚夢咁，自己喺度撲緊碟咁，即係唔知道人哋懶佢，或者覺得人哋鬧佢都係刻意歪曲佢。anyway 咁樣，但係。會想有啲即係自娛到之餘，即係打到飛機之餘，其實都想即係大家可以有啲交流或者對話。 嗱，我見你啊寫得都幾密嘅，咁啊差唔多一兩日都有一次㗎啦。咁點解可以寫得咁快嘅呢？ 一日幾次啊？你咁樣寫得太低估。 寫得即係都耐唔耐有人咁問嘅，咁因為或者問點你係咪成日睇書咁樣？咁其實我又即係個人係好懶啦，通常都係做緊即係寫緊自己嘢多過睇人哋啲嘢，因為我自己又唔係好鍾意睇書嘅原因就係因為呢會即係睇人哋書嘅時候呢會好不自覺咁被佢影響咗，咁又感覺上係可以用緊人哋嗰套方式去思考或者諗嘢，咁又唔係好鍾意，咁但係即係同埋你會有時睇到啲唔好睇書咁就覺得唉好嘥時間，咁 anyway 等即係好書係好難揾到囉，咁但係所以就通常都係寫緊自己嘢多，同埋我覺得主要是因寫得快是因為香港的確很多事發生緊。 但是你寫得快之餘呢，即是你比其他的，即是為什麼你那個文章多人看呢，原因之一呢，其實呢因為你 reference 其實很充足的，即是你覺得出處啊同埋你涉獵嘅嘢係廣泛嘅，你由到歷史到去佛偈都可以講到搭到爹㗎。 哦，點解呀？因為其實的確是我不是只是寫一樣東西咯，我覺得其實香港或者我們一路以來都是很功能化，即是被教育得很功能化，即是其實是等於看書為什麼就會看一些不是鹹書是閒書這樣，即其實閒書是很多東西學到，但你不會說即時有用，我不會看你這本書就考過試然後有張什麼 cert 這樣，但嗰啲嘢會浸咗入嚟個底裏面咯，咁其實耐唔耐就會即係到有用嘅時候，佢都翻出嚟用咯。咁同埋我覺得唔一定需要，即係寫嘅人唔一定需要睇好多書，或者就係最緊要你識得，即係你個人會 sensitive 嗰個感受咯。你或者你可能聽一個人嘅古仔，你都係會攞刀都係走。即係其實你由咩度攞你嘅養分，唔一定喺書度。 其實我好多嘢都係喺個網度睇翻嚟。 咪聽落你都幾適合寫小説噶，寫故事書。但係我據講啊，你之前都有寫過下噶。 寫過下咯，但係因為冇乜人睇咁樣，唉，算啦。 真係 嗱，我喺度推介啊，《不可抗力》啊，大家上翻無代堂嗰個 blog 嗰度揾啊。 我呢個係用口語嚟寫嘅，其實都係講由博，因為呢篇嘢其實我諗住係寫一個鹹股，佢一開始係寫篇鹹股，但係越寫就越唔係嗰回事， 濕曬啦，眼濕濕咁好似寫到， 咁冇咁係咯，即係鹹嘅初衷就冇咗啦，即係做好多嘢都係咁嘅，等於寫個 blog 咁樣，即係去到最後唔係做緊一開始想做嘅嘢，咁但係。係咯，都寫咗咪算咯 ，OK 啦咁樣，即係仲可以睇得下咁樣。就其實以前寫好多嘢都冇擺出嚟，因為一兩年之後睇翻覺得唔係好點 ，delete 咗或者冇擺出嚟咁樣。其實我寫好多故仔，但係估即係唔太，即係我覺得我自己做唔到嗰種喺網上好多人即係中意嗰種，所以我自己就唔越嚟越少做得即係。嗰啲真係自娛嘅囉，真係小說。但係點解其實政治或者時事嘅寫得越嚟越多，其實都係因為呢多 like 嘛。咁多 like 自然有動力，即係動力多啲啦，咁係囉。即係所以你話 like 係唔重要，嗰啲係呃人嘅。 我仲好期待究竟阿堂主會唔會幾時即係寫下小說，大家去到交流。 即係同你爭下飯食咁係嘛。 我又唔介意嘅，呢、這個餅又唔係話真係唔細嘅其實。 呢個餅其實好大嘅。 呢個餅其實好大嘅，問題係你點樣吸引到人買呢本書。 係啊，呢、這個我自己暫時做唔到，所以唉算啦。 寫長篇太痛苦啦。 寫長篇就痛苦囉，即係你十幾萬字，咁你行地起跳都百萬字㗎啦，係小說就。 同埋我覺得係好難，即係比評論更加難做到嗰種，即係有人入勝咁樣嗰種嘢， 係 好難。即係所以我覺得做到嘅人係好叻，因為我即係我自己做唔到，所以就算咯咁樣。 鹹股係最難引人入勝 嘅，係啊係啊， 真係鹹股真係最難寫嘅，其實係啊，你寫得唔好咁樣，跟住然之後你啲人睇到冇乜嘢啫。你寫得好，跟住你自己投入咗落去咧，咁就大鑊啦。咁啊，輪到你自己 FF 就你會 pinch 唔到啲人，有啲人就想直接入獄啦，有啲就想有啲古仔啦，就、但又要。短小喎篇文，咁點樣？ 有啲人又中意重口味啲，有啲人中意即係有啲文化。 點都會有人鬧過喎，每一篇咯。 一定有噶，正如你去買四仔嘅話，你試下同嗰條友講，我唔該，我想要隻碟咧係有劇情嘅。跟住然之後佢會屌鳩你啦，跟住同佢講買四仔梗係睇屌閪啦，睇乜劇情啊你咁樣，即係 唔係佢話我套路都有劇情， 差唔多咁解啫，或者短咗啲咁解啫。 咁啊，嗱，你头先话写啲政治评论文章容易引人入胜啊，咁啊，你最惹火啲文章，梗系讲左交啊、泛民嗰啲咁啦，嗱，你对佢哋即系本身我所知，你应该系 personally 唔系好认识，即系唔系好真系识佢哋噶嘛，系嘛？咁点解会系你见到佢哋有啲咩唔啱，你走去插嘅咧？ 其实。即係寫得多政治係即係關係由社民連之成立咗之後，越多即係開始就佢哋有可能網台多咗咁樣，即係聽嘅嘢會多咗咁樣，開始有啲輸入咁樣，即係咁有啲產出咁樣。咁其實我同佢哋即係政界啊社民圈啲人都冇。從來都冇乜接觸嘅，基本上係唔識佢哋，亦都唔算有啲咩私怨，有啲即係唔識佢哋咯。基本上係，但係其實佢哋做嘅嘢就即係對於我哋或者我自己，因為其實我唔係一個話好似佢哋咁，即係諗到自己咁為公為民嗰種。即係其實我即係好關心呢啲嘢，其實去到最後都係覺得因為呢個集體嘅會影響到我自己個人。即係所以就會即係其實佢做好多嘢，其實係基本上係自嗨緊。你見到佢即係等於絕食咁樣，即係基本上冇人理佢，但係佢哋覺得啊，我自己好偉大咁樣，即係我仲未叫白車咁樣，即係受得了我。即係 嗱，我諗好多聽眾都唔知道， 其實大家都唔知 係啦。其實三四月嘅時候，就有一啲泛民主派嘅議員咧，或者即係嗰啲黨員咧， 黨員啫， 民主黨嗰 大粒嗰啲去咗，而家話即係屎忽毛都豎起曬咁，即係諗住走去北京訪問定係上海？ 上海係咁啊！佢哋而家喺度絕食。 爭取普選啦。佢基本上除咗蘋果會講下之外，仲有咩人講？ 明報咯， 明報咯。 咁明但係明報冇乜人睇噶嘛，都 係咯。 絕食係即係佢哋絕食係有特別嘅絕食技巧喎。 係啊， 係啊，佢哋係無限期，但係就會有 接力分開噶嘛。即係其實我頭先大概一兩個鐘之前食完，而家絕食緊㗎。嚇， 咁都幾辛苦喎。 係啊，我絕食咗一個幾鐘。 為咗民主， 為咗民主，大家一係就絕食，一係暴食咁樣。 咁其實同減肥嘅概念係咪有啲關係嘅咧？ 可能會有關係啦。但我記憶中以前有位泛民嘅議員絕食完之後係肥咗兩磅嘅。 係咩？ 佢以前會絕食飲雞湯。 飲雞湯係啦，就係因為飲雞湯，所以咧就嘈肥咗人。 絕食飲雞湯啊！咁即係同冇營養吊鹽水一樣嘅啫。 即係你見到佢哋嗰個即係會有多人去恥笑或者質疑佢哋啦，咁即係但係佢哋嗰個反應就係、是、咁你做過啲咩啫？咁我諗啦，咁你哋絕食咁喺度，即係其實又係為咗啲咩咧？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解釋到你做嘅嘢同埋你嗰個目標嗰、那個之間嘅關係喺邊度，佢反而去質問嗰啲你嘅選民，其實你係為咗啲咩咧？咁即係所以其實。即係絕食嗰度係睇到佢哋嘅成個導嘢方式嗰個問題咯，咁同埋一更加唔好講係可能民主黨嘅即係入呢個中聯辦即係支持咗政改之後嗰個變化係更加大啦，佢哋咁 係啊個變化好大，如果唔係范國威都當選唔到， 係啊 范國威之流 范國威之流都當選唔到噶嘛， 即係佢而家都感覺上佢哋而家都仲係好，即係四方形嘅主席都仲係好感覺良好啊自己，哇好似你呢啲之流咁樣。 岂有此理， 都入唔到 啦，但係佢哋所致多幾席之後，然之後多幾個建制派入咗去啦， 係咯， 頂佢個肺。 即係我唔知佢哋嗰個感覺良好係嚟自邊咩地方咯，即係咁係即係，我覺得例如頭先我哋頭先講明報蘋果咧，即係佢哋都好基本上無條件咁撐呢班咁嘅人啦。基本上主流傳媒係唔會見到一啲即係重。即係切中呢個問題要點嘅一啲講法啦，即係講法都冇啦，唔好話文章咁的確唔多㗎，即係對於泛民主派嗰一路以嚟嘅問題，更加唔好話即係話佢賣港都嗰啲嘢已經係一比較表層啲嘢，可能講到深層就係講緊究竟佢哋嗰種覺得中國我哋要爭取中國民主嚟令到香港有民主呢種諗法，其實係咪啱呢種嘢其實？都係呢一兩年先多嘅啫嘛， 先多少少人， 啲開始有人諗啫嘛，但係冇嘅，咁都係有個過程，一開始就大家去諗緊啊，佢仲係咁嘢，係咪仲係民主派咧？或者民主派係咪真係咁有用咧？咁我其實我覺得唔多，所以我自己寫咯，我覺得真係好，其實啲好簡單嘅嘢或者好直接就睇到嘅，其實但係。好似大家都唔去諗，因為我覺得係一種惰性咯，即係等於你啲人去六四晚會，你同佢講解釋一輪點解你有你，即係解釋一輪點解係有害，或者去維園去燭光晚會。 係。 咁你其實講曬理據出嚟，其實佢哋係去到最後就三集唔理，就係因為我去開嘛，我去開之後我嗰年其實。即係其實好比較難咯，對於佢哋嚟講，即係去換一個諗法或者去認真咁誠實咁面對自己咯。即係我覺得，即係頭先講嗰啲咩，即係港男港女點解佢個問題就係唔誠實咯，唔誠實面對自己。其實呢個都係香港人問題㗎。即係我去咗六四之後，我就或者個去咗六四晚會之後，我成年嘅政治冷感就因為我嗰晚去咗而贖罪啊得到，而去我覺得自己即係去完，即係其實我去過一兩年嘅。去過兩三年嘅，我去完之後咧，即係 high 啲嘅個人，因為嗰晚咧，真係好，佢雖然佢成日即係會有個即係喊嚇，即係有個撚樣喺度喊咧，喊住即係哭腔咁同佢講嘢咧， 嗰條撚樣叫蔡耀昌， 係啦，嗰條撲街嚟嘅真係，咁但係你真係好 high， 你覺得啊，我自己真係好覺得好有成就感嘅，好似 achieve 咗啲嘢咁啊，但係實唔係啊，我哋最後即係我即係開始諗一樣嘢，就係嗰陣時佢。支持咗呢個即係偽政改倒退嘅方案之後咧，佢嗰年六月照搞六四，咁梗係照搞啦，即係唔係點籌錢嘅咁。但係佢照搞，然之後喺個台又係咁樣啊，喊翻喊忽咁樣。 不過我諗，哇，原來呢個真係唔係一個咁，唔係我哋想象之中咁神圣嘅嚟嘅，只不過係令到佢哋喺度插電，然之後即係增強佢嘅光環，或者令到佢光環會可以繼續光落去嘅一種呢個場合咯。咁我發現原來佢哋只不過係一紮即係用光環嚟揾食，而唔係真係對於現實嘅嘢有完全關懷嘅。例如即係可能走私咁，可能啲自然好多咁樣，或者奶粉買唔到，跟住佢完全唔理嘅。然之後六月嗰陣時就年六月就去嗰度，又喊苦喊屈咁樣。其實即係你見到呢扎人越嚟越係喺度揼波中啦。 係，即係你一路講緊民主黨啦、支聯會嘅人啦。 都係總之都係嗰班人， 都係嗰扎啦，都係細胞分裂出嚟嘅啫。 其實調翻轉咁講，你六四你去燭光晚會同你去燭光晚餐，其實基本上係冇乜大嘅意義上嘅分別嘅。 係啊， 都係乜都做唔到嘅啫。你 但係俾錢咯， 就俾錢咯， 就咁俾錢咯。 咁你食燭光晚餐都係俾錢。 俾錢咯，係啊。 你都係建設咗好嘅，你咪可以去下啲即係，如果你想建設中國，你咪去中資嘅餐廳嗰度食咯，嗰啲有中資背景嗰啲。咁如果你想建設香港嘅，你咪幫襯翻本土嘅地方，跟住之後你落樓下茶仔，跟住之後特登頂支蠟燭上嚟都得，係啊 ，OK 嘅喎， 類似啦，即係都係辦一個儀式咁啦，大家 即係當一 等於結婚咁咯，即係變咗儀式咯。 哇！即係婚姻又翻又係翻 去翻婚姻啊， 基本上係一種邪教嚟， 係一種邪教，係六四亦都是一種邪教嘅呢個儀式係，但 係 大家其實，但係。即係呢一兩年講呢啲嘢咧，其實大家會覺得好離經叛道，或者覺得哇，你係咪支持呢個中共啊？或者覺得用通佢寫得好啱咁？但係問題人哋寫得好啱，唔代表你可以攞人哋呢樣嘢係咁抽廿年水噶嘛。 OK， 唔係咁，似乎嘅咁，你嘅意見同友台啊、熱血嗰邊嘅意見係咪都差不多咧？即係同阿黃仁達佢哋嗰啲 熱血就。其實熱血嗰個立場又唔係話咁多喺呢邊，我覺得，即係佢哋有自己嘅某啲打緊嘅議題啦。咁但係我又唔係經常同佢同步嘅。咁因為我一次點樣認識到黃仁達，都係因為我寫下篇文鬧佢咁樣，好似都係咁樣識嘅，咁係咯。所以就我講嘅比較廣啲，所以就。唔係，因為佢哋以行動導向比較多，即係行動嗰排可能追擊緊梁振英咁樣就講，即係所以就唔同嘅，所以因為佢哋係比較做緊嗰種行動嘅，就配合文宣咁樣。而我講得多係比較係集中喺即係希望可以減低我哋香港內部一啲撲街嘅影響力，或者令到大家認清嗰啲係撲街咁樣。咁就頭先講嗰扎人咯，咁因為其實大家一路以嚟睇，可能睇蘋果大或者一路即係接受呢個支持民主嘅啲扎人嘅洗咧，其實大家會覺得即係民建聯係土共嘅，就係呃啲公公婆婆咁樣。咁但係大家係留意唔到咧，偽君子係永遠都比真小人更加得人驚咁咯。 咁啊，例如頭先講到好多撲街啊，咁呢個世界真係好鬼多撲街，其中一班就係左膠啊，咁啊，不如點幾個名講下啦，一個啊鄧小華 啊，鄧小華佢係咪左膠？我唔覺得佢有左膠咯，雖然啲人會咁樣將歸 咗來， 因 為 鬧人嘅時候會咁樣鬧嘅，但係佢哋呢就係文化人或者陳景輝啊輝呢啲咯，其實唔算，佢哋唔係真係左，因為。真係左嘅人我都識一兩個咧，係得人驚佢哋諗法。但係即係佢哋係真左，但係佢哋其實一種文化人係，你問佢對於呢啲嘢係有冇咩特定嘅睇法，其實冇乜特別睇法。佢其實係點解成日都話啊？你哋呢班人唔識社運咁樣。其實社運咧，佢哋係咩咧？其實就係一種自我表演嘅或者自我陶醉嘅場合。咁其實佢哋係一種。類似嬉皮士咁咯，以前有少少嗰種，或者而家講咗咩好波希米亞嗰種生活。 對佢嚟講，社運應該係一種行為藝術嚟 㗎。係啊，類似咯， 即 係 其實係一種藝術 苦行啊嗰啲咯，即係所以先會搞出苦行呢啲嘢。咁其實同埋有一種精英主義咯，佢哋哦我先識社運，你哋唔識咁樣。咁呢班人點解會同佢哋即係結下呢、這個恩怨咧，恩怨講得恩怨就係得怨嘅啫，咁就都係因為 對啲社運嘅睇法咁樣，咁佢哋就作為一個，即係佢哋唔認為自己係，不過我覺得佢哋已經成為一個社運界功能組別咁樣，咁就變咗經常係鳩做咯，即係佢哋將鳩做合法化咁咯，即係等於反國教咁佢。即係我去咗幾次啦，即係唔算話啲咩，但係嗰、那個即係大家有經歷過係會覺得好愕然，哇！點解撤退咗咁樣？哇！撤退咗咁樣， 人哋話階段性勝利㗎啦。 跟住佢話階段性勝利，即刻嚼佢，跟住嗰次就係點解？但係佢基本上呢幾年都係發膠，都係膠嘅嗰啲嘢，但係繼續係有得，即係佢繼續喺即係明報有個。唔知專欄定咩啦，即係總之長期都係有。點解其實我喺度諗點解，即係除咗識人之外，其實係大家係即係官方其實係想佢有呢啲意見咯，喺主流媒體，因為你失敗咗都當自己勝利咯，即係其實好歡迎啊嘛，呢個香港或者大陸係其實好歡迎呢個諗法。 藝術就係咁啊嘛，即係藝術就係你 藝術將你自己失敗咧，好 悲砌 美學化， 將 自己嗰種 係啦， 嗰種失敗。 即係明明係死，但係你嗰支槍、嗰支矛刺住你嘅時候，你都仲要企住喺度嗰啲咧。 即係明明西九嗰都係屎嘢，好樣衰嘅，都要話係藝術，都有得反思嗰啲咁樣。 即係咁咯，咁即係其實係好有害啊！我覺得對於即係公共嘅問題。即係輿論上嘅問嘅毒害就係好緊要過有一扎可能愛字頭嘅人出嚟打人，咁打人係一時嘅啫，但係輿論嘅嗰種反常識嘅趨向其實係好嚴重嘅，即係突然嗰嚿屎嚟噶嘛，明明係屎嚟噶嘛，呢啲叫屎嚟噶，但係佢又講好多嘢出嚟個後邊。咁其實呢個咪違反常識咯，基本上。 咁你哋打輿論戰嗰陣時候，即係其中一個例子就係鄧小華，即係其實講緊西九嗰單嘢啦。之前有隻即係膠鴨，好多人中意，跟住佢就喺度講西九嗰嚿事咧都有藝術價值㗎咁。咁、然後冇幾耐就唔知點解啊，鄧小華就俾人惡搞咗張圖， 搞咗，佢變成一隻肥鴨咁樣。 係啦，跟住咧佢就話係你改嘅喎，係咪你改嘅咧？其實 呢個根本就從來同我冇關係，因為佢點解會覺得我同我有關係，就係因為嗰陣時就有一句嘢就係佢講嘅，然之後就俾人惡搞咗一番咁，跟住嗰個惡搞佢嘅 page 咧，就喺同佢嘅筆展或者係泥漿摔角嘅時候講翻出嚟，咁佢就覺得一定係同你有關㗎啦咁樣。 哦，即係就老屈你，跟住佢就話叫你文壇上消失喎。 我唔知係咪有關係，因為嗰陣時嚼咗佢幾嘢，跟住佢係其實有。P.M. 過我咧，話想休戰咁，嗰個雞睬佢都傻啦。咁但係，但係佢寫咗，但係佢寫咗一篇嘢，即係咁啦。咁佢就想休戰，我繼續啦。但係佢就話唔係佢死，即係佢就話唔係我講假咁，即係又話燈火發誓嗰啲嘢咁老土嘢咁，計唔理佢啊。但係無論呢句嘢邊個講到，我覺得昂緊鳩，成句嘢就係、是。即係文壇有咩撈啫？ 咩叫文壇啊？香港有嘅咩？ 其實我想知點樣可以令到一個人喺文壇嗰度消失咧？ 係咯，本來每一物啊嘛。 其實我唔明嘅，因為嗰單嘢其實我有睇，因為我覺得幾奇怪，因為都多人 share， 跟住然之後 花生咯， 係好花生噶嘛。咁我哋梗係唔敢參與啦，呢個情況係咪大佬？即係你知 林丹嘅 槍林彈雨，隨時嚇，隨時自己唔中富貴啊俾人。跟住但係我都喺度諗緊。啊！點可以令到一個人喺文壇消失呢？同埋究竟香港何來有個文壇出咗嚟呢？我真係唔係好知喎，原來即係佢嘅文壇同我認識嘅文壇會唔會係兩個壇嚟嘅呢？ 應該係，因為佢自己一個小圈子，咁、就同外面唔好，即係永遠都係一個指點江山嘅姿態咯。咁我就覺得，即係我唔知係咪真係佢講啊，但係呢句嘢就我覺得好。同佢哋嗰個圈子嘅人都好吻合個性格，即係嗰個 context 同埋佢哋嗰個圈子真係好都如出一轍嘅，都唔係佢講，但係都係類似嗰啲人講㗎啦，係 咯。唔係你放心，其實冇可能喺文壇消失嘅，因為基本上已經冇文壇呢樣嘢嚟嘅， 會有㗎啦嘛。 而家最多最大嘅文壇就係 online， 就係你點可以容許，你點可以封鎖到 online？ 除非你係共產黨嘅啫， 係咯，就係咯。但係其實呢啲人係。有啲咩事就發起火上嚟，就基本上同共產黨冇乜分別，即係佢即係要嚼你嘅時候往死裏打啦，即係所謂嘅。基本上 基本上是 加大力度将你打压于萌芽状态。 是啊，其实是咁咯，我觉得即係我喺即係 FF 下都只可以咁，因为佢其实有一种精英心态咯，而我唔相信呢啲嘢。 喂，你會唔會越俾人打呢你越興奮嘅？ 係啦， 你會唔會俾人越打越 high 嘅咧？其實， 一開始唔會，梗係唔會 high 啦。即係呢啲咁變態嘅，我又未去到呢個程度。咁但係，一開始都有啲有啲唔開心嘅，即係同人哋嚼咁樣。因為其實我又唔係真係想嚼人，但係好多時候都係因為你講嘢太大聲咧，或者講時係講嘢咧，硬係有人會即係睇你唔順眼開始咁。但係嚼嚼下都冇變咗冇感覺，即係嚼嚼下都唉又俾人鬧咁算啦。所以同埋之後慢慢都睇去到一個位就覺得俾人鬧其實係 都係 credit 嚟啊嘛。 即係俾人鬧其實係會多拉㗎，即係呃拉一周就係會多拉㗎。咁你又嚼返佢又有多拉㗎嘛。咁但係罵戰永遠都係好多高收視嘅人㗎嘛。咁就但係希望咁當然不會是為鬧而鬧，即係通常都有啲即係有啲嘢拗緊，但係等於嗱嗰啲節目咧，永遠都多人睇一樣。 好啊，喂，咁今日啊，多謝曬啊盧斯達上到嚟啦，咁啊大家都上翻無代堂個 page 啊，跟住同埋啊 Sofa 的成長日記嗰度。 我覺得 Sofa 的成長日記咧係可以推介俾好多女仔嘅。 係啦，即係你想同啲女仔傾偈啊， 收下兵啊， 即係你想同啲女溝通下咧，你俾嗰個咧 Sofa 的成長日記係 咪好得意咧咁啊？ 係啦，即係我哋今日好難得可以睇到阿堂主即係收起佢支地圖炮嘅一面啦，跟住然之後 太大支嘢。 太大支嘢啦， 收埋 好難得可以咁樣去到，去到 點冇乜點講啲地圖炮啦，講低啲， 係咯，調翻轉頭，咁我哋真係着重文化啊， 古文化， 我哋幾我哋個台幾文藝咁啊，突然間係咪？ 不嬲都文藝嘅 ，OK， 唯有咁講，係啦， 係啊 ，OK， 咁今日多謝曬你先，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就再嚟同大家阿麗一週啦， 好 ，OK， 拜 拜。 節目名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多， 人 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靈 地 方舒亞波爾，人講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靈地方舒亞波爾頻道， 波爾頻道，上波爾面頻道， 係啊，烏蘇亞波爾咩頻道？唉 ，Round Jable 咪最好咯， 天地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逍遥甲大，咁啊记住留意 Reggae 先。夏日热辣辣，佢要喝杨枝甘露。话时话 Reggae 先系咩嘅？他要喝珍珠奶茶。热辣辣，热辣辣，热辣辣。